ChinesePod.com， 欢迎收看天气预报。未来三天天气变化较大，前两天以阴雨天气为主，局部地区雨量较大，并且有少许降温。下面请看未来三天的具体天气预报。20日阴，有时有雨，雨量中到大，最低温度18摄氏度，最高22度。21日有雨，局部地区暴雨，最低温度15摄氏度，最高20度。22日多云转晴，最低温度18摄氏度，最高23度。今天的预报就到这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